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出产自法国的萨那芝士有近2000年历史，但是今年受热浪影响被迫停产。全球多国亦都面对牛奶产量下降的挑战，有科学家说炎热天气下乳牛会减少进食，以致奶产量下跌五成。 星期六朝早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陆雨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十万八千里。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22日天星小轮申请加价一倍，周六日及假期成人票最高8.4。 两电今日公布明年电费检讨结果，中电指电价有上调压力。 李家超曼谷回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印尼西爪哇5.6级地震，据报增至162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两电咧，即系中电同埋港灯咧，今日就会喺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嗰度咧，系公布有关于出年电费嘅调整安排。早前两电都预告，由于国际燃料市场非常波动啦，咁出年嘅电费无可避免咧都有上调嘅压力。嗱，睇翻咧而家净电费咧，11月啦。正电费即是讲紧基本电费再加呢个燃料调整费，咁中电同港灯咧就喺11月咧已经喺呢个正电费咧，比起今年年初1月嗰阵咧，分别增加咗12.6%同埋38.1%。有能源諮詢委員會的前委員都提到，就話啊，其實是不是可以睇翻今年年中嗰個嘅電費穩定基金入面嘅錢，如果係攤分翻嗰個售電量，有一啲回扣可以壓低到嗰個電費嘅增幅。如果咁樣嘅話，就可以咧分別將個加幅咧係壓低咗，去到咧係中電加7.8%，港燈咧出年電費加28.6%咁。是不是真的会这个数呢？另外有些报道都提到说啊，有些不同，就是中电出年都要加成一成几的电费，港灯或者要加到超过三成，是经济日报引述消息所讲的。最终的数字是怎样呢？今日就会是知道的了。由于个加价在利润管制协议的框架里面进行，是不需要行会审批的。我们今天留意住，晚点再留意住整个电费的加幅。有请多位嘉宾和我们倾住先。有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余远清，早晨。 早晨，小刘文。 早晨，你自己预计个加幅会点啊？两电方面， 即系纯粹系睇国际市场嗰、那个能源价格嘅波动啦，同埋加埋燃料费一路个升幅啦，咁样。咁所以我都系觉得中电嗰、那个燃料费嗰个影响啊，各样咧，整体个加幅可能都超过双位数字啦，10%+啦。啊，港灯又有机会超过30%添，咁样。咁即係當然啦，以往呢去壓低返個加幅嘅情況呢，就係、是、會用即係話一啲佢剩返嘅穩定基金啊，或者仍有一啲嘅使剩嘅錢。咁但係你而家睇到呢，兩電係用咗幾十億嚟墊資去買燃料費嘅。咁佢如果要問市民攞返，就係逐個月之後收電費嗰陣時攞返嘅啫。咁、啊、所以变咗而家呢个稳定基金嗰啲嘅余款唔多呢，就个压抑都比较难啲咁样压低返个加幅。 呢个最近讲啦，电费稳定基金同埋嗰个燃料价格嗰、那个嘅调整条款账嗰个之后先讲。但我想知首先燃料国际燃料嗰个价格波动呢，係应该影响嗰个燃料调整费啫，但係电费正电费嚟讲係有两部分㗎嘛，基本电费同埋嗰个燃料调整费。一部分係有波动有增加，但係基本电费系咪都会同时增加呢？定係你觉得一部即係可能基本电费系维持返呢同上年一样㗎呢？ 這個我估就估唔到嘅，但係如果即係理論上跟返個機制呢，就上年只係凍結咗個基本電費嘅加幅嘅啫。咁其實而家乜嘢係入緊帳呢？大家記得呢，即係佢係有個海上嘅液化嘅天然氣接收站喺個海度嘅，咁呢就希望即係話將啲天然氣由氣體就變咗液體，咁就方便運輸，就運嚟香港。咁去全世界去搜羅嘅時候呢，有一啲比較平嘅天然氣嘅燃料價。咁所以呢就一個呢就明年會落成嘅。咁呢度就呢啲基建啊，同埋即係所謂我哋講 asset 啦，資產嘅部分增加呢，咁就會影響咗個電費嘅加幅㗎啦。咁所以即係依個部分咧，其實係存在緊嘅。 嗯，即係睇佢入帳係咪會入落去啫？其實似乎 一路都入㗎啦，係啦。咁係啦，入唔入同埋即係會唔會凍結？喂，唔好依個唔好調整住咁樣咧。咁但係如果佢要即係賺翻8%嗰個準許利潤嘅時候咧，變咗個基本電費咧，都係一定要有一個調整先會攞得到。所有8%嗰啲回报嘅。 嗱，对于市民嚟讲就关心究竟电费有啲咩方法，就算係加都唔好加咁多呢，有冇一啲嘅方法呢？头先提到有两样嘢嘅，譬如电费稳定基金同埋燃料价格调整条款账。讲咗少少嘅啦，燃料价格调整条款账呢就係应该係两电呢个电资紧，即係已经係叫做可以帮市民出住先啦，叫做可以咁讲啦。咁电费稳定基金方面又系咪可以动用嗰一笔钱去减低嚟緊一年嘅电费加幅呢？ 是嘅，即係機制上係可以做到嘅呢樣嘢。咁即係當然啦，即係攞到幾多出嚟，同埋始終都係咁樣講。咁佢哋如果嗰個連呢啲儲備啦，所謂都攞埋出嚟嘅時候呢，就會唔會影響兩間電力公司嗰個信貸嗰個評級呢？即係啲 credit rating 嗰啲嘢呢，咁好多呢啲嘅都要考慮嘅，同埋即係如果佢個即係所謂而家墊資咗咁多億出嚟，咁對個公司嗰個財政cash flow 啊各樣啊，即係會點樣影響呢？咁呢啲都係從營運嘅角度呢，佢哋都會考慮嘅嘢嚟嘅。 墊資就係講緊嗰個燃料價格調整條款帳嗰度嘛，嗰度嗰度而家係去到幾多嘅有？ 嗰度實際數字要睇啊，要再睇下 update 啲啊，咁幾十億嗰度已經即係墊資咗噶啦。 呢個係影唔影響嗰、那個電費嗰個嘅加幅噶？呢一部分。 這個就係佢咧就首先攞咗錢出去買嗰個燃料嘅。以往咧其實係會有盈即係點講啊？有突嘅咩意思咧？就係、是、話。以往佢去買燃料嘅時候，可能佢嗰個價格呢都係上年睇返嗰個標準去定㗎嘛。或者即係可能佢計所謂個叫滾動平均數咁樣，可能有嗰幾個月咁樣，即係前幾個月咁樣去睇一啲價格嘅波動嘅。咁以往呢有時就係你預多咗錢買，即係上年一路定落嚟，咁就到而家現實買嗰下咧，就可能喺個市場平咗。咁你咪有剩咯。有剩咧，你變咗好似即係有個穩定基金嘅機制咁，你有剩嘅，你咪要嘔翻出嚟俾市民，因為買燃料係實報實銷嘅。係啦，咁但係而家咧個市場啱啱相反嘅，你預唔夠錢啊，因為啲價係咁升。咁所以呢就佢變咗要墊資囉，即係嗰個機制係有啲差別喺度，即係同以往變咗佢冇辦法話、我預多咗有剩嘅錢，我俾返市民就壓低返個加幅，即係好似騰返啲錢出嚟，咁咪抵消咗個加幅。 但呢個墊資嘅部分即係終究都係要還返㗎嘛，要市民還返俾兩電㗎嘛，呢個點樣處理呢？係會唔會喺今年嗰度處理埋嘅呢？會如果係嘅話，會唔會即係實際就算定咗一個嘅電費加幅，可能實際收嘅錢係仲多㗎喎，因為你本身兩電墊資嗰啲錢都要還返㗎嘛。 係啊，所以要還翻咯。所以你個加幅咪兩個部分組成咯，即係基本電費同埋燃料費咯。哈哈哈， 唔係 燃料嗰度係啦，個加幅都要計落去嘅。 嗯，所以我就話呢個電資嘅部分，其實可唔可以一路有去電資滾落去先？即係到有一日，大家即係個電費加幅冇咁高先。 咁所以就話要睇營運嘅角度，究竟兩電嗰個財政狀況同埋佢個信貸評級會影響到咩程度咯？所以頭先就係講呢啲係財務嘅考慮啦。 嗯，有啲咩方法整體可以喺而家即係國際燃料市場比較波動之下，又可以減低嘅影響？減低呢啲燃料費嘅影響咧，係？ 坦白讲啊，如果答到呢条问题嘅欧洲啲国家啲市民都好开心㗎啦。 嗯。 就唔使过寒冬㗎啦。咁、啊、其实系全球嘅问题嚟嘅。咁变咗系有啲困难嘅，即系呢个去影响全球嗰个情况。咁加埋有战争啦，即系好不幸咁样。咁所以呢就唯有就系、是、自己諗下点样可以悭到钱，即系或者悭到电。透過慳電嘅方法慳到錢，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理論上啊，你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起好之後咧，要去揾相對比較平啲嘅天然氣咧，應該好啲嘅。咁依度燃料嘅費用會減少嘅。咁依個希望到時即係睇下國際形勢、國際市場嗰、那個油價波動啦，天然氣又同油價掛鈎咁，咁依啲都係要考慮嘅。 我見唔同人都有提過一啲點樣可以減少呢一個外國嘅因素啦，對香港燃料費嗰個影響。譬如有能源諮詢委員會前委員啊文志森提到話，係咪可以檢視或者改良燃料費嗰個實報實銷機制咧？例如設立基金咁，呢、這個可唔可以考慮咧？ 其實我一早提議咗噶啦，我一早四五年前已經講咗話，即係譬如美國都有啲戰略油庫嘅咧嘅儲備噶嘛，咁當然啦，可能即係對個市場咁大個海係咪掉落去就影響到咧？即係話佢有一啲儲備係某一個價格嘅，咁而當個價錢好浮動嘅時候，咁佢就即係拋出去個供應，咁就穩定翻個市場，即係一個供求上去穩定嘅一個部分。咁依、這個以往個儲備都係一個考慮咯，不過即係而家問題係而家去高峰期先諗呢樣嘢，嗰陣時我四五年前講冇人理噶嘛，嚇嚇，係啊， 有啲議員都提到話啊，係咪可以電力公司都唔好話即係完全將嗰個嘅燃料費嗰個情況咧係轉嫁俾市民嘅，可以承擔部分燃料費咧，甚至有議員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從准許利潤嗰度撥出部分嘅款項去舒緩加價嘅壓力咧咁。呢、这個你自己點睇咧？佢呢啲講法 咁討論咗好多年噶啦，即係你而家第一就係你改遊戲規則，咁你係成個制度都改嘅。咁呢個我覺得就係要即係新嘅協議裏面去傾嘅嘢咯，即係政府點樣去爭取去 bargain 咯，即係呢樣嘢。咁你如果去到中途改曬所有原本合約裏面定嘅即係管制協議裏面定嘅條款，有冇法律嘅責任咧，或者個情況係點咧？咁而家你睇到就係、是、兩電通常都係加價之前咧，又會宣布有一啲優惠基層市民嘅嘢。嗱、啊，當然幫基層一定啱嘅，即係嗰啲嘅動作啦。但係你如果要去到佢核心利潤嘅部分，減少佢點樣同股東交代嗰度個股價會點影響？咁呢啲因素就我覺得太複雜了，我不懂評論了，不過即是說你會牽涉到這些層面咯。 嗯 ,OK, 好啊，唔該晒袁晴同你傾到呢度。袁晴呢是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嚟嘅，咁講到有關於呢個兩電嘅出年嘅電費嘅調整，咁啊嚟緊今日咧就應該會有一啲嘅公佈噶啦。有消息就提到話，係咪可能中電都會加電費去到一成幾港燈，或者會去到超過三成咧？有啲消息話啊，係咪可能係用到電費穩定基金嘅時候就可以將嗰個嘅加幅壓低一啲，包括中電係咪可以落到去唔使雙位數字嘅百分比嘅加幅咧？咁點睇17231咧？點睇電費方面嘅加幅？另外咧中電咧就唔日就首先已經係宣布咗會透過中電社區節能基金，咁啊有兩億嘅去支援一啲嘅有啲嘅社區計劃啦。咁啊另外當中有一億啊係用嚟一個燃料費資助計劃。 包括就是向50,000個的劏房户每户一次過資助800元的燃料費，是一個一筆過的資助來的。那受惠家庭預計一共是150,000户。你怎睇？會唔會你都係基層居民？點睇呢一啲嘅電費嘅調整？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有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成員吳坤廉，早晨。 係，主持你好。 早晨，吳坤廉，點睇今日預計嗰個嘅電費調整？你自己估計嗰個加幅會唔會都好似報道所講話一成幾，或者去到30多港燈嗰度咁樣？對於基層嗰個嘅負擔，你預計會點？ 係，我諗無論個加幅，即係嚟緊去宣布係幾多咧，其實每次電力公司一加咧，其實對於基層咧都係個壓力。咁其實我估都好多街坊，即係好多普遍市民都知道嘅，依家劏房都係面對緊濫收水電嘅問題啦。咁電費都係其中一個好重租金以外一個好重嘅負擔，尤其是一啲夏天開冷氣嘅日子，而啲開冷氣日子咧其實越嚟越長，而劏房咧其實好多都係可能冇窗啊。或者是空氣不流通啊，局促的環境呢，他們長期可能為了小朋友啦，為了自己可能健康上啦，都長期開冷氣呢，他們一方面就要開冷氣的或者用電的比例上呢是會高過一般家庭啦，二來去承擔的被人濫收電費的問題都是嚴重。咁所以一加電費呢，基本上呢很多時情況呢，就業主就好自然就將個電費呢就再加電費呢，就在個藉口呢就去再將他們本身已經收貴了的電費是再調高了。譬如我們所謂的劏房的工價呢，很多時每度電是個半個六，比起我們普通市民是比較高，最貴是2.8至3元一度電，但我們可能是個一個二而已，平的如果平均計， okay. 所以這個位置都是比我們預計到去一家呢，其實這個情況都會出現。 通常現在電費佔一些劏房或者基層居民那個的收入是多少？還有剛才你提到說可能他們每度電是平均嚟講係貴過其他人嘅喎，咁呢個同係咪有裝獨立電錶有關係咧？呢個 係我諗唔好意思，啱啱收得唔係好清楚。我諗係講緊電費係咪？ 首先電費佔而家一般嘅基層居民嚟講嗰個嘅收入會係大概幾多啦？同埋頭先你提到話每度電可能喺啲劏房居民咧係用嘅每度電嗰個價錢咧係貴過其他人嘅，即係可能個業主收得貴啲嘅。 通常咧，如果通常咧每度電啊，依家佢哋貴即係基層佢哋佔咧，通常就你當係5-6% 度啦，佔佢哋入息嘅。 Okay. 租金通常佔40多%，咁再電費就佔呢個比例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講緊個即係佢哋要交幾多電費咧？係咪講緊？ 而家應該係咪有獨立電錶？即係都有計劃即係譬如兩電都有話幫啲劏房嘅住户合。標準嗰啲會裝嗰啲獨立電錶噶嘛？呢個係咪解決到或者係收貴咗業主收貴佢哋某一度電嘅情況嗰啲情況？ 其實依個話幫兩電幫劏房户裝獨立電錶咧，依個做法係好事嚟嘅。但可惜其實多年嚟咧，一直都唔係好做到。其實你問翻佢哋裝咗幾多個就知嘅啦，兩電係啦。因為咧一方面裝獨立電錶咧，無論係使唔使個業主俾錢咧，係啦，最尾其實你坦白講，做得劏房嘅佢都係想賺多啲。咁收你濫收你電費本身就係一個，即係業主自己幫你裝電錶濫收你電費就係一個收取利潤嘅渠道嚟啊嘛。咁佢點會自願係付款甚至上電費？佢點會自願係俾中電去幫佢裝電錶咧？部分業主都未必行嘅，因為佢哋做得劏房就想賺錢啊。系啦，即使依家可能有租管， 系吴坤廉， 系啦，咁但系依个其实都未必系一个即系喺实际上，我哋见到执行咗大半年啦，都唔系好做到咯。咁所以其实头先讲，如果系中电帮佢装两电帮佢哋装独立电表咧，系、okay. 解决到，但系唔系好多户系装到啦，依家。 O、okay. K， 我哋最后讲埋，因为中电就话停了出年派这个的中电消费券计划，但是呢都有一个叫燃料费资助计划，包括呢就向50,000个劏房户每户一次过资助800元燃料费，怎么看这个计划安排呢？ 是其实我估我估从以往一样，现在其实刚刚这一年是给1,000元的一个电费津贴，那他来给一个800元，那我户数呢是我知道總戶數多了的，但每戶分即可以獲得的資助是少了，那我估個差異算很大的，但這個回去其實過往多年都是的，金額由即不斷增加，這個都是好事的，但會不會好像坊間的不同團體講緊，可以是以一個酷熱天氣津貼的模式去資助緊劏房戶，可能是針對他們酷熱天氣那幾個月，即可能是夏天的季節啦，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講到有頭先講到有關於電費方面嘅調整啦，咁啊預計今日咧就會係有公布噶啦。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噶。另外一個都同價格有關係嘅，天星小輪咧其實早喺二月嗰陣咧就提交一個加價嘅申請，要求提高咧兩條專營航線嘅每程票價，咁兩條咧就包括係中環尖沙咀以及係灣仔尖沙咀兩條專營航線嘅票價。加價由1.8去到4.2不等，咁個加幅嚟講咧就係去到高達係一倍嘅咁。嗱，其中啦，中環至到尖沙咀線咧，來往中環同尖沙咀線咧，平日成人上層嘅票價咧就由3.2，希望可以加到6.4，假日咧就由4.2係申請加到8.4。天星小輪咧都係申請取消咧，而家咧長者免費搭船嘅優惠，由2蚊優惠計劃咧係取代。天星小輪咧就話啦，2018年起咧都錄得虧損啊，至到2021年一共錄得咧係超過6000萬嘅虧蝕，同期搭嘅人數咧都係呈跌勢。咁啊，天星小輪咧就話累計嗰個虧損已經超越咗佢嘅總資產，需要依靠咧債務維持服務。點睇呢一個嘅講法咧？加幅點睇咧？天星小輪而家嘅面對嘅財政狀況有呢一個加幅，你又同唔同意咧？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恆斌，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陈文斌，点睇个天星小轮呢两条线嘅加幅 呢？首先咧，天星小轮咧个运作困难咧，其实我哋一早都知嘅吓，因为之前佢都一路系负数嘅，咁加上疫情呢几年咧，其实香港都冇咗游客，咁就会令到佢嘅即系经营更加系困难啦。咁所以今次佢提出加价咧，其实我哋见到个加幅系比较高嘅，因为公共交通工具咧加成倍嘅票价咧。其實就係即係好少有嘅。咁今次佢提出呢個加幅，我就覺得係偏高。反而咧，就算加咗價都好啦，我哋都希望政府去考慮清楚咧，會唔會係適得其反啊？因為你加咗咁多錢咧，最終會令到你客量可能減少咗，最後得不償失嘅。咁我哋就希望即係除咗你考慮即係加價之外咧，係咪可以有啲非票務收益咧，令到佢係可以逐步係個財務係去翻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嘅。而家係咁負數咧，其實我哋都擔心，如果唔俾佢加，又或者唔去處理啲財務問題咧，分分鐘大家喺維港上面見唔到天星小輪。 整體嚟講，你覺得呢一個幅度對於市民個承擔能力係點啦？同埋，如果你話如果加得多，亦都可能會導致效能更加減少喎。咁究竟應唔應該俾佢加咧？又 嗱，我覺得加咧可以加一部分啦，即係譬如話加1-2蚊咁樣，跟住咧即係1蚊啊，個幾啊咁樣咧，咁就可能大家會覺得即係都因為佢財務問題可以接受。咁但係你 double 加到3蚊、3.幾。或者係即係雙倍咧咁樣，咁就會令到大家覺得哇，其實係加得比較高啲嘅。咁就呢、這個加幅咧，你話市民負擔到咧，其實大部分市民翻工多數都係即係用地鐵啊，喺其他交通工具嘅，有一部分當然會用天星小輪啦。咁我哋最希望咧係佢捱得過，咁等到我哋咧即係可能有遊客嚟嘅時候咧，佢個財務就會有改善啦。 不過有啲說法都話，就算佢哋加咗價，都仍然係比鐵路啦、比過海巴士啦係平嘅咁。所以即係加咗係咪都可以係一個接受嘅加幅咧？點睇呢個講法咧？ 其實你睇佢總數就係6.幾啦。咁即係話你越加咧，其實同鐵路嘅差距就越嚟越接近嘅。咁嗰個優勢就會細咗咯。 但本身呢一個優勢係咪真係？天星小輪即係最大嘅賣點咧，即係譬如我想講翻，即係其實過往頭先你話可唔可以唔好加咁多咧？咁加少啲咧，加1蚊咧咁。譬如2021年二月，其實佢都加過價嘅，每程加3毫至到5毫。咁個加幅唔算好高啦。不過嗰個票務收入咧，仍然係比2018年嚟講咧係跌咗47%嘅。即係似乎加得少，亦都未見得話幫到佢哋好多。咁會唔會索性一次去加多啲咧？咁即係會唔會咁樣諗法嘅咧？又會係？ 第五波咧就係、是令到大家都少咗出街嘅，咁少咗出街，應該通常嘅所有交通工具咧收入都會少咗嘅。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用呢個數嚟參考咧就未必係太適宜。不過咧，我覺得非票務收益嗰度咧，反而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譬如話，先小輪佢提出係可以喺碼頭度 啊，做一啲嘅功夫。咁我覺得呢個可以考慮啊，譬如話喺碼頭上面俾佢賣下啲 LED 廣告。啊，又或者係幫佢翻新個碼頭，令到佢可以即係租用出去嘅時候更加吸引。咁呢啲嘅做法咧，我覺得反而可能係會幫到佢咯。 嗯，而家你覺得有冇善用到呢啲非票務嘅收入㗎？ 我覺得就比較少啲。嗱，譬如話灣仔嗰邊個碼頭咧，就係、是、做得幾好嘅，因為佢又幾靚啊，加上係有租出嚟要嚟做酒樓咁樣。咁但係咧喺尖沙咀碼頭咧，就其實比較殘舊一啲啦。咁甚至乎喺中環嗰度咧，佢有啲地方都係即係荒廢咗喺度。咁係咪即係可以政府嗰方面幫下佢哋去翻新下？咁甚至乎尖沙咀佢天星上面嘅即係廣告牌又冇用啦，中環個廣告牌又冇啦嚇。咁喺呢一方面咧，係咪可以俾佢哋動翻啲廣告牌或者 LED wall 咧，令到佢有啲非票務收益？反而呢度會比較實際一啲。 知唔知點解過往有啲廣告牌係冇用到？同埋其實政府仲有冇其他一啲空間或者設施可以交俾天星小輪係去做一個非票務嘅收入嘅咧？ 但過往政府喺審批或者係天星小輪佢自己有冇提出都係即係關鍵啦。咁我覺得就係既然而家佢個財務咁樣，咁政府或者天星小輪嗰度咧都應該係加緊去磋商咧呢啲非票務收益嘅。咁無論係小輪又好啦，電車又好啦，其實呢類比較傳統或者係旅遊項目主嘅一啲交通工具咧，佢就都面臨咗一啲困難嘅。咁係咪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地方俾佢哋去管理啊，或者係俾佢哋去收一啲非票務收益咧？我覺得政府都可以考慮嘅。譬如話旅發局嗰度係咪可以有多啲包船嘅服務嚇，俾人去搞一日遊啦？又或者係喺旅遊嘅刺激嗰方面，係咪可以幫下佢哋去做多啲功夫？咁令到佢哋個聲譽咧繼續飛升國際，咁個品牌嘅效應咧就會起嚟啦。 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關於天星小輪呢一個加價嘅申請，同阿陳斌傾咧，就想傾埋咧，因為喺今次天星小輪嘅財務狀況啦，咁有啲講法都係覺得同旅客減少有關係嘅，旅客都係其中一個天星小輪嘅客源嚟嘅，咁亦都加上話，譬如鐵路發展，包括東鐵線可以過海等等其他交通工具嘅競爭。小輪即天星小輪的競爭力咧，喺相對之下咧，就可能就個競爭力會弱咗咁。亦都話譬如要顧及一啲歷史因素啦，係咪可以譬如政府收回個管理咧？如果佢有一啲未必一個純交通工具嘅競爭力去睇，可能有一啲歷史因素或者旅遊元素嘅保留，係咪可以交俾政府管理咧？同埋係咪可以諗另一樣嘢就係、是，譬如第日有翻多啲旅客啦，旅客同埋一般市民嘅收費又有唔同咧？可唔可以咁諗咧？ 嗱，喺唔同地方咧，旅客個收費咧都係有唔同嘅，即係譬如話我哋去外地遊，咁本地可能個收費同埋外地嘅收費係有唔同嘅。咁但係最主要而家我哋都係用八達通啦，咁點樣去區分本地同埋外地咧？一個係要做啲功夫嘅。咁至於係即係譬如話而家個競爭上面係咪政府要收翻佢嚟經營咧？其實有唔同嘅路線咧，係都有經營嘅困難嘅，咁係咪即係政府要收翻佢？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交通政策一個比較大嘅改變嚟嘅。譬如話喺而家有好多小巴經營困難，跟住咧的士經營困難，同埋喺我哋嘅電車經營困難，係咪政府收翻佢？因為我哋香港咧比較特別嘅就係我哋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仲係私人擁有去運作。咁譬如話新加坡咁啦，佢就係政府擁有呢啲資產，然之後再外判俾一啲服務商去營運嘅。咁就我哋兩個地方嘅交通政策係好唔同。咁如果要收翻嚟由政府嘅營運咧，係需要有一個比較詳細嘅研究。 但天星小輪同小巴可能有一個唔同，就係、是、有個歷史，有過百年嘅歷史，同埋有一個旅遊嘅角色喺度啊嘛。會唔會因為咁樣可以所謂特事特辦？ 嗱，當然啦，我哋都係希望係幫到天星可以營運得到，亦都唔想話呢個咁有歷史嘅交通工具咧係會冇咗嘅。咁但係係咪政府去收翻佢係最好？定係喺佢仲有機會營運得到？譬如話一啲非票務收益係做多少少， 咁令到佢營運得到咧、嗯，我相信營運商咧亦都唔係話賺錢嘅，今次即係睇佢誒盤盤數幾年嚟都係蝕緊錢，咁佢都繼續肯經營咧，我認為政府都應考慮多啲嘢，睇、okay. 可以點樣幫佢哋喺個營運。 OK， 非票務收益各方面，唔該曬陳斌同你傾到呢度。陳斌咧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有關於天星小輪嘅啊加價申請，有尹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其实就我都会搭天星小轮嘅。咁、 嗯、 其实你问我佢加价，我系支持佢加价。 嗯， 即系就算佢而家加完价都好啦，相比起过海由尖沙咀搭地铁过海都系平嘅。 嗯， 就所以其实同埋佢都有咁耐历史，佢加价都好应该啦。因为你问我，其实佢。由尖沙咀天星码头那边过去湾仔好过中环路都未去到10蚊、 嗯、 其实经营真的都很困难的天星小轮道、嗯、 会不会令到搭开的转了去搭港铁或者巴士？ 其实不会的、嗯、如果你搭船呢时间还好控制过搭地铁的、 嗯、 即我们的经验就是搭船计时间也好计什么都好是可以預算得到，有時仲會快過搭地鐵、搭其他交通工具嘅，因為佢唔會有塞車啊嘛，同埋唔會有其他意外啊嘛。 OK， 預咗預算。OK， 好啊，唔該曬尹生，同你傾到呢度先，講到關於天星小輪。另外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點睇今次呢、這個天星小輪提出兩條航線嘅加幅？ 我哋實政員卓睇呢啲公共交通嘅工具啊，加價嘅時候，我哋嘅立場點咧？任何一個公共交通，無論佢今日收得貴與平，如果佢係有一部分人嘅日常必須要用嘅嘢，又冇乜其他嘅嘢可以取替，因為佢嘅特別嘅性質咧，我哋覺得佢加價長遠嚟計咧係唔應該高過通脹。如果高過通脹咧，你政府諗掂佢啦，你政府透過港鐵嘅股息去補貼佢啊乘啊，你就唔好打乘客嘅主意，咁因為乘客嘅生活費啊都係同佢有關噶嘛，係咪？咁佢哋係點算咧？咁啊，咁啊喺天星呢個 case 咧，我覺得就唔係嘅。天星主要其實就係好多係遊客啦、啊。咁有好多都係港人呢，就係禮拜六、禮拜日啊，同屋企人去啊，吹下風啊，睇下景啊咁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就佢又有個取替嘅工具呢，就叫港鐵啦，或者巴士啦。佢就算加完之後呢，都係等於港鐵啊、巴士啊過海嘅六成。咁其實有一個取替嘅選擇俾你。咁第二呢，佢嘅特別嘅地方咧，又係一個即係唔係有人經常性必須要去揾食嘅嘢。除咗我相信可能有一班基層嘅勞動人口咧，係真係需要日日過海。咁你日日過海咧，對佢嚟講咧，港鐵啊嗰啲咧，就即係來回20蚊一程，一個月成又係200幾300蚊咧，就太貴啦。嗰啲咁嘅交通津貼就幫唔到佢，因為嗰啲係長程啊嘛。 嗯， 咁呢班人點樣去幫佢呢？我就好簡單嘅啫，我就撳住佢月票就唔俾佢加，即係我支持佢加單程，因為佢加完單程啊，佢其實仲係比港鐵巴士過海咧平咗40%。 嗯， 好啦，去到月票咧，佢今日收160蚊，我點解我唔俾佢巴呢？個道理好簡單，佢單程加完之後咧，佢平均留下5.2一程，一日兩程就10.4。22日呢就大約220蚊。如果佢個月票唔加維持160蚊呢，佢折讓大約係7折。7折就正正係港鐵今日嘅月票同單程價嗰個折讓。 嗯。 咁所以佢絕對冇理由啊喺呢一次啊去加呢個月票嘅。 嗯。 亦都可以話佢以前嗰個160蚊張月票呢都係幾廢嘅。 嗯。 因為你日日搭啊，搭兩程都去唔到160蚊，因為你兩個幾多程啫嘛，係咪？你自己計一數。咁、 嗯、 所以對我嚟講，咁嘅處理方法咧，對我哋實政員出嚟講咧，又可以解決佢本身嗰個經營嘅問題係死症嚟噶。咁第二咧，亦都唔係話太過分， 都仲系对港铁有个折让，但系对经常需要嘅人咧，佢又买月票，咁买月票咧，佢都仲系围到咧踏足咧都系两个几一程嘅啫。 嗯， 咁呢个就最好嘅解决方案啦。 嗯，但整体嚟讲，你觉得月票嗰度唔喐啦，因为佢而家就话希望160蚊加到320蚊，你建议咧就系唔好喐啦，但系就净系喺单程唔系买月票嗰啲咧加价嗰度，你就觉得可以，系咪加够100%咧都？ 要唔加咧，到最后个折让咧就七折，七折就等于全部港铁过海都系咁。 嗯， 啊，咁有啲即系港铁啲月票啊、巴士月票都系咁，咁咪全部看齐咯。 嗯、 根本第一日应该咁做，我可以话佢月票根本系太贵，佢因为月票如果计翻以前两个嘅一程过海咧，应该收80蚊嘅啫，佢收贵咗收160蚊啫嘛，咁佢而家咪唔好加咯。 嗯， 同埋对我嚟讲咧，天星其实对香港，我有个情意结啦，我相信好多人都有啦，系咪一个历史嘅一个回忆嚟嘅集体回忆嚟，一个地标嚟噶嘛？你全世界睇香港，张张相都系维多利亚港同埋天星小轮同埋个钟楼，系咪？咁呢啲咁嘅嘢一定係要保留啦。 嗯，但我先就讲，就算你月票係唔喐，你其他嗰个嘅票价係咪加到呢个幅度，同埋係咪解决到个财政状况问题？ 俾佢加，佢财政状况呢，我就唔相信佢呢次加幅而月票唔加呢係会影响到佢嘅人嘅次数嘅减少或者大幅减少。咁当然啦，你都要諗諗呢几年佢都好辛苦冇游客啦，游客返嚟嘅时候佢用一个咁嘅价钱，呢、這个价钱抵到烂啦，係咪？你单程过海都唔使$1美金，你全世界边度搵啊？佢实嚟即係游客嚟讲啊，諗都唔諗添啊，係咪？咁所以对我嚟讲呢个佢加完之后呢，我觉得佢慢慢紧点呢，咁香港可以继续咁啊，呢、這个就最好噶啦。 嗯，乘客量你觉得佢未必会减少，但系会唔会加到可以？ 游客未翻，佢可能会微啲。咁、但系你食住而家个势啊嘛，而家香港开放紧啊嘛，系嘛？咁你开放紧，你零加三都唔会成世零加三噶。你而家团都有人嚟啦，组团啊、乘啊咁，咁佢哋得闲都自己坐下船过海。我觉得长远计，老实讲，你天星好多外地游客，即系唔系净系唔系内地啊，外地游客都会嚟搭啊。天星中意吹下风啊，咁影下相啊，睇下景啊，有啲人来回几次添啊。咁呢个钱一啲都唔系贵，国际水平嚟讲。 嗯，有冇需要？譬如日后多咗游客嚟嘅时候，游客同埋一啲我哋而家一般市民嘅收费可以唔同咧？ 呢、這个就都可以考虑嘅，不过咁你又烦啲，咁你要证实佢系游客定系本地人，咁啊睇下到时点啦。呢、這个都长远系可以考虑嘅，因为如果我要维持呢个地标，游客又肯俾钱嘅，咁啊点解唔可以考虑呢？咁呢、這个都呢、這个系真系可以考虑，因为对游客嚟讲，你就算你6蚊加到8蚊、10蚊，系个零银钱美金，佢都大把上映啦，系嘛？即系几舒服噶。 嗯，长远嚟讲，你觉得有冇其他方法增加佢嘅收入咧？除咗票务方面， 老实讲啊，佢游客翻嚟，佢自然啲铺头生意好噶啦，啲铺头生意好又可以加租噶啦。佢而家最惨就系嗰啲商务收入啊，因为呢个新冠疫情啊，全部你啲全香港业主减租都减咗一半噶啦。 嗯， 系咪？咁佢仲有一个问题，佢商业收入都跌紧。咁同埋老实讲，你唔够人嘅，咁你广告又冇人做，你嗰啲日常用品啊，嗰啲贪得意甜品嗰啲又少人买，因为佢嗰度比较隔绝嘅。 嗯， 所以你话去俾多佢好多空间去做商场都冇人行去，咁但系游客多咗，咁游客有关有兴趣嗰啲咁嘅 T 恤啊、剩啊，好多嘢翻嚟嗰度做到生意，又可以加租噶啦。 嗯。 咁所以其實同遊客好有關係嘅天性嘅將來。 OK， 嗱遊客方面啦，另外就係、是都提到話其他嘅交通工具嘅競爭，譬如九月嗰陣咧，天星小輪喺講到2022年特許經營服務半年度報告，提到東鐵線過海段5月通車之後咧，往來灣仔同埋尖沙咀天星小輪嘅乘客量喺6月份咧按年跌咗22%。其他交通工具對佢嘅影響，你自己點評估咧？有冇需要喺呢啲情況下，尤其是鐵路一路發展落去嘅時候，或者一個競爭力天星小輪比鐵路爭少咗？ 政府講， 政府點樣補貼咧？可唔可以需要？ 我同你講， 嗯， 長遠嚟計，我有7條新鐵路起緊。長遠嚟計咧，鐵路肯定會得持續蠶食緊所有其他嘅公共交通嘅工具嘅，巴士啦、小巴啦、 的士就未必抢到生意，但是这两个就一定是。 嗯。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走不甩港铁、政府迟早就要考虑用一个的公共交通票价的调整机制啊，行会审批又好，一个工程式又好，去处理晒呢啲全部嘅集体运输工具嘅加价。而嗰陣时呢，我认为佢应该呢就完全同通胀嘅一半挂钩。用通胀一半挂钩，如果有啲做唔掂嘅，譬如话巴士嗰啲係咪佢搞唔掂嘅，要加多啲嘅，佢就用港铁嘅股息去补救。 嗯， 咁即係用返你正话咁讲，港铁一路壮大，佢抢晒其他人生意，其他人生意，其他人呢就话我要加价啦， ok， 因为我啲客俾港铁抢晒，咁你加，咁你政府咪要諗囉，咁你揸住港铁七成几 股票喎，股权喎，你抢晒人哋嘅生意係咪，咁你就食口就派多咁多，你咪走去补贴嗰班人囉，等佢加价，唔好加喺市民身上囉，呢个其实係最合理嘅方法。所以政府迟早必然一定是要想一个相同机制处理这几个最主要的集体运输公共、工具。 OK。 那段时呢港铁因为其实基本上那个派大致上都那么大的、其他人呢就流失在港铁上，港铁就越养越肥，那他的股息是不是要来补贴其他人，等他们不用搏命加价，要市民走去令到他们继续生存。多一个选择答呢 ？OK， 好，唔该晒田北辰讲到呢一个嘅提议，系咪可以港铁嘅股息可以系补贴其他、受到港铁、发展啦或者竞争力啦系、影响佢哋其他嘅交通工具相对竞争力低啲嘅时候有一啲嘅补贴咧？讲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啫。而家呢个咧就系源于天星小轮申请两条航线系加价，佢加价由1.8%去到4.2%不等嘅。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商报报道，天星小轮提出加价申请，两条专营航线中环尖沙咀以及湾仔去尖沙咀的航线，每程票价加个8-4.2%，加幅达到1倍。其中中环至尖沙咀航线平日成人上层的单程票价加价是3.2%，而新的票价就是6.4%。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票价更加是达到8.4%。长者免费乘船优惠将会取消，以2元优惠计划取代，月票就由160元加到去320元。运输及物流局话，呢一次申请嘅加幅属实不低，而政府系会仔细聆听委员意见，并且考虑公众对异议票价嘅接受程度等等不同嘅因素，作出适当平衡。商报报道。 經濟日報報導，兩間電力公司明年電費加幅今日揭中，消息話中電明年加電費1.多%，港燈加幅就會超過30%，兩電會提供補貼舒緩加幅的影響。消息話行政會議昨日下午舉行非正式會議，聽取明年兩電加價安排，由於今次加價在利潤管制協議框架之內進行，因此無需行會審批，即使行會今日不舉行會議，亦都不會影響兩電在立法會公布加幅。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適齡學童的人數下降，加上移民潮等影響，今年升讀小一的學生人數創12年新低。昨日小一自行分配學位的結果公布，超過21,000名學童獲得心儀的學校取錄，成功率是49.6%，創近15年的新高。《東方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上星期四到泰國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星期日由曼谷返港之後確診新冠病毒。特首辦發言人說李家超有輕微發熱，喉嚨有些痛楚，醫生已經處方口服藥，正接受家居隔離，期間將會如常工作。而原定今早舉行的行政會議就休會。至於陪同李家超到曼谷的8名特首辦人員，其中兩個人被列作密切接觸者，需要進行家居檢疫。星島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環保署估計每年有大約100萬港人飽受裝修噪音的滋擾，為了解決有關問題，政府提出修改噪音管制條例，規管家居裝修噪音，包括限制室內裝修工程使用高噪音的設備，並且建議業界使用能夠減少噪音的寧靜裝修設備等等。修例建議今日會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開會討論。大公報報導。 明報報導，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昨日致函所有外判的檢控官，要求他們簽署文件，承諾遵守香港國安法，不會危害國家安全，並且就案件嚴格保密和保證不會有利益衝突。有大律師認為他們受專業守則約束，比市民更嚴謹守法，形容做法奇怪和畫蛇添足，並且至今次是第一次要求所有外判檢控官簽署承諾文件。律政司回覆查詢的時候說，外判檢控官和檢控官一樣，需要不偏不倚執行職務，不得受政治立場影響。為了確保外判檢控官的專業水平，律政司已經陸續發信提醒，並且要求他們作出明確承諾。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十月份基本通脹率按年升 1.8%， 以電力、燃氣和水價格的升幅較大，而在疫情之下，對基層市民來說增加不少負擔。時評說，特區政府應該加大扶貧的力度，尤其是要精準扶貧，透過得力有效的措施幫助基層抗通脹渡難關，避免市民民生困局加劇，影響到得來不易的社會穩定大局。商報時評。 信報社評說，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目前本港貧窮線的計算方法並沒有計算市民擁有的資產，不能反映真實的貧窮人數。社評認為，即使加入個人資產，仍然不能作準，比較周全的是以多元匱乏的概念定義貧窮，包括收入、住屋、教育、醫療和其他生活方面。扶貧要精準，定義就更加應該要精準。信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講到，兩間電力公司今日公布來年的電費安排，如果好像全民那樣，加幅分別是達到1%多和3%多，星斗市民難以承受。社評說，作為享受政策保護的公用事業，兩電在為股東賺取回報的同時，需要盡社會責任，體恤疫情之下民生艱難，特區政府更加要做好守門員，不能夠任由電力公司私自開大口。大公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港大和中大研究團隊調查發現，超過60%的受訪低收入家庭沒有足夠的能力或者金錢購買食物，被迫減少食物份量，或者沒辦法負擔均衡的飲食。社評指，另一方面，每日有大量可以食用的食物被丟棄，反映本港並未善用資源幫補基層生活所需，政府和社福企業應該加強合作，建好食物銀行，以便更有效援助最有需要的人士。文匯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現在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講隧道，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近中環廣場，西行過海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慢線內灣仔之路都是比較多車的，龍尾分別去到馬會大樓。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都很多车，龙尾排到去上香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去港岛龙尾近住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龙尾近住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的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住单车公园。港岛呢，而家西区嘅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近住西消防街至到水街段就较为多车嘅。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咁近住平石村去到钻石山段都系多车噶。而呈祥道去荃湾就近住明爱嗰段就较为繁忙一啲。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去到太子道西段咧，现时都系多车。咁至于新界啦。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井栏树嗰段咧有少少挤塞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一带仲系交通繁忙，去九龙方向龙尾到马场，后一啲嘅吐露港公路去九龙咧就科学园段有又比较慢车啲啦，仲有就系吐露港公路九龙方向左转大老山公路咧，现时都系较为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 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咗嘅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行政长官、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局长， 我想请问咧， 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好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努力当中， 达到市民嗰个要求。 星期六朝早8-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2022年11月22日，天星小轮申请加价1倍，周六日及假期成人票最高8.4。 两电今日公布明年电费检讨结果，中电指电价有上调压力。 李家超曼谷回港，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 印尼西爪哇5.6级地震，据报增至162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两电嗰个出年嘅电费调整嘅情况咧，就今日会知啦。喺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会有两电系交代嘅进一步。另外，天星小轮方面，二月就已经交加价申请啦。根据文件所讲，两条线包括来往中环尖沙咀啦，来往湾仔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嘅票价咧，加价由1.8去到4.2不等，咁啊加幅咧系高达咧系1倍嘅咁。政府都有提到就话承认天星小轮嗰个票价咧加幅唔低，会考虑公众对疑似票价嘅接受程度等等唔同因素作出平衡。政府认为咧需持续改善天星小轮嘅财政状况啦，除咗需要恢复客量之外咧，亦都需要从票价水平、非票务收入，包括码头商业设施租赁及广告收入，以及系政府提供嘅资助，好似系2蚊优惠计划下面嘅发还款项咧，继续承担码头保养工作等等方面嘅着手嘅。点睇两方面？有關於電費同埋呢一個天星小輪嘅票價申請係加價咧，18723-11。有李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請講。 係啊，我咧就係贊成咧，讓天星小輪俾佢加價嘅。 嗯。 我又唔明白頭先嗰位議員咧，做乜要反對？你諗我哋我係喺香港長大嘅。过海是以前我哋细个嗰阵时系就系1号2号，巴士都系1号2号，但系而家巴士啊，一真系我哋日入喺将军澳啊，我哋一入将军澳嗰阵20年前已经系8蚊噶啦，而家都已经过超过8蚊噶啦，一程车一程车，但系天星小轮咧真系非常有良心，我哋老人家之前啊，而家都仲系。可以免費我哋過海嘅、 嗯， 我覺得真係咧，天星小輪咧真係應該要俾佢加價，人哋有時間盤係咪啊？你睇下佢起嗰個碼頭啊，真係真係啊，唔少錢嘅維修都、啊嗯。 但個加幅咧，而家講緊個加幅，俾佢加啦，當咁個加幅係點？ 即係我覺得係分頭俾佢唔俾佢加價，慢所以追唔上，搞到而家人哋要蝕本。 嗯、 有咩人要人哋蝕本嚟？嚟為香港市民去就算唔係做生意都唔好俾人蝕本啦，啱唔啱啊？明知人哋蝕本都唔俾人加價， 嗯， 啊、我唔知嗰個咩立法會議員喎、啊，真係，而家嗰個真係得嗰幾嘛？你搭呢個小輪，空氣又好係咪啊？真係咧，我覺得我真係如果我咧，我如果得閒咧，我咧。真的啊，超過而家呢個價，超過而家正常價錢啊！我如果我係老人家，唔係咁方便。今日我話，真的啊，禮拜六、禮拜日我會去遊船好啊，當 即係得閒都搭下咁樣嚇嚇。唔該曬李女士，頭先講到話長者方面咧，現時65歲或者以上長者咧係可以免費搭天星小輪呢兩條航線嘅咁。再何生打上嚟，早晨。 係天星小輪加價咧就。其实个主持话，嗰、那个加价嗰个幅度啊， 嗯嗯， 以前系差唔多人哋做义工咁计啦，2-3蚊咁样，系嘛？咁你都其实我真系好欢迎佢加价，今时直情系发晒声去加价。 人哋点营运咧？系咪先？你话如果搞搞下，人哋执埋粒咧，咁啊真系，我觉得佢整佢呢个政府同埋，即系佢唔加价会好失望添啊！佢快啲加价添。仲有，因为啊，中央啊，我唔系话善话他人啊，只系我即系申明先。佢遲遲都未放寬嗰個通關咧，即係害死好多香港嗰啲咩大飛， 即係少咗旅客嚟搭小輪係嘛？ 唔係，即係其一啦，其二咧，好多嗰啲來往各樣嗰啲商務嗰啲咧，都令到人哋卻步啊，邊緣化咗香港。我都唔知道香港政府而家諗乜嘢。咁你要配合大陸嘅冇所謂啊。而家啲人才走得啊走，大家都反映過喺股票嗰度噶啦，係嘛？咁你即係唔係話呢個加價呢個問題，而係整個香港咧，你真係俾中央玩死嘅，你明唔明啊？你好多行業都係即係漸漸啊！我同你講啊，即係講到又係式微添啊，唔係即係呢個係呢個臨界點嚟嘅，呢個加價嗰個情況。如果再唔開放咧，你話誒而家27,000+喎，上高應唔應該通關啊？而家係輪住中噶啦，好似香港咁，一定係高數字嘅，仲高過安美國嘅。 OK， 好啊，唔該曬阿何生嘅，都係講到啲旅客未能夠係完全係可以喺放寬曬入境嘅措施之下嚟到香港啦，咁佢提到一啲唔同嘅情況啦，咁啊都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除咗電費先，我頭先都講到關於天星小輪加價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個幅度係點睇咧？18723，首先提到長者方面，而家65歲或以上咧就免費搭船嘅，喺如果加價申請係獲批啦，佢哋嘅建議都係話係用2元優惠計劃向長者提供優惠嘅，即係就係2元係搭車就唔再係免費。2元搭船就唔再免费搭船啦。咁点睇18723？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小学小一呢一个自行派位。咁而家除咗话统一派位之外咧，就系、是本身有一个阶段就系自行分配学位结果。咁教育局咧早前就公布，有43,000+人咧系参加咗自行分配学位啦，就系、是、想喺明年9月咧系入读小一嘅。以数字嚟睇咧，按年就系减咗4325人。咁啊。那個幅度嚟講就跌咗大約係9%，就係12年嚟嘅新低，即係少咗人用一個自行分配嘅方式咧，係入讀九月嘅小一嘅打算。咁啊，以邊一啲人係獲派位嗰個成功率嚟計咧，就係、是、去到49.6%嘅，就係、是、成功率咧按年增加咗2%。呢、這、一個咧就係、是、新高喎，數字上面嚟講至少15年嚟嘅新高喎。咁教育局方面都有個回覆嘅，就話。最新小一自行派位的申请数字只是反映现阶段的情况，不代表出年最终获派以及入读小一的人数，亦都不代表整体小一学童的人数。局方就说学生流动包括转校、移居内地、海外升学等等是常态，重申学生人口持续下降是一个不争事实，而且是结构性而非暂时性的波动，会留意着學生的人口變化啦，同業界保持密切溝通，鼓勵他哋及早規劃等等嘅。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嘅自行派位嗰個嘅情況啊，有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副主席、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宏道校長陳淑儀，早晨。 早晨，各位早晨，大家好。 早晨，陳淑儀校長，頭先講到嗰個數字上面，自行分配學位方面嗰個數字，同上年比咧，整體嚟講就係少咗嘅喎。咁啊，所以個成功率亦都話係即係多咗啦。計翻嚟講嘅，點睇個數字嘅變化咧？又 其實關於嗰個數字嘅即係人口個下降咧，其實我哋業界都一早都係知道㗎啦。咁都唔係淨係知今年添，咁我哋亦知道咧，嚟緊嗰幾年咧個情況都會係都有下降嘅趨勢啦。咁呢個同頭先你喺表述翻教育局嗰個情況都相似嘅，即係都係一個結構性嘅下跌啦。其實有幾個因素嘅，本身係香港出生率低啦，加上係有好多唔同因素多咗，譬如移居外地人多咗啦，包括甚至乎移居內地嘅人都有啦。仲有一啲咧，就係轉讀其他形式嘅學校，包括國際學校、私立學校或者係直資學校，都會有所影響嘅。咁喺幾個影響之下，當然我哋都會估計到今次自由分配學位嘅人數咧，都係比往年低啦。咁人數低咗，自然係點咧？就係、是、嗰個能夠 喺自然分配学位攞到学位嘅人咧，相对一定系比以前多咯。 嗯，因为竞争少咗系嘛，可以咁。 系啦。 嗯， 啱啦。 头先你提到一点，除咗话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好似教育局所讲啦，系去咗第二啲地方嘅移居咗、嗯。另一个原因就系话佢哋即系多咗人读直资国际学校嗰啲啊，呢个系点样分析咧？系多咗几多少，同埋个原因系啲咩咧？ 嗱，我就冇一個實質數字喺手嘅。咁以往嗱，國際學校以往入到國際學校直資學校嘅人咧，都係有嘅。不過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因為你人口少咗嘛，咁自然有好多家長去試下唔同嘅學校、唔同模式嘅學校，包括有啲直資學校都有啲 IB 課程。咁有機會咧，就可能將來呢啲小朋友咧，家長係諗住去將來去外國升學嘅。咁佢早少少俾佢入讀一啲相關同外國銜接。教街嘅課程咧，可能佢就會咁樣選擇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方向性啦。咁另外就係、是真係有一啲都諗住可能係嚟緊呢一年或者下年都會走嘅，咁佢更加會去嗰啲學校啦。咁樣都會係咁嘅。 嗯，整體呢、這、一個頭先講整體嗰、那個按年少咗四千幾人啦，咁大概個跌幅係9%啦。呢、這個數字算唔算係學界嚟講嘅意料之內咧？同埋預計嚟緊幾年係咪都會喺呢一個數字上面係會一路跌咧？喺自行分配學位方面嗰啲嘅申請人， 我哋預計都係會係跌嘅，尤其是即係都知道呢兩年嘅出生率都係低啦。咁呢兩年其實你好去 project 翻啲，即係等於係呢啲小朋友去到5歲開始就報讀啦咁樣。咁其實你都知道，咁即係之後都係會再跌咯。咁加上咧，而家嗰個有個效應，我哋都要諗嘅就係除咗移居外國啦，直情嚇之外咧，其實都睇到嗰個 trend 咧，譬如大灣區大融合啊咁樣，咁都有一啲港人子弟學校咧，其實都去咗內地去起一啲規模都唔錯嘅學校，無論佢嘅設備啊或者佢環境啊咁，咁喺即係推廣即係大灣區同香港融合嘅情況下，咁有啲家長可能真係會去到內地裏面去任職啊工作，咁即係有機會小朋友都會過埋去，咁呢個都係個效應嚟嘅。 嗯， 咁所以幾個方面之下，咁其實嚟緊呢幾年我哋都知道課師都係向下咯。 嗯嗯，以你哋學校嚟講，有冇觀察到譬如收一啲自行分配學位嗰啲申請都少咗咁樣？ 如果我哋學校就多咗少少嘅，反而 嗯， 咁就但係我知道喺唔同區份，其實呢個同地域環境啦，有陣時校舍設備啦都有關係。 嗯， 即係喺業界嚟講，其實無論中學、小學、幼稚園咧嘅校長老師都好努力想做好喺教育方面。咁如果真係出現因為人口下跌，遇到一啲縮班，甚至乎好唔想嘅殺校咁，我哋都覺得都係喺政策上唔關係間學校做得好唔好，係好多其他因素令到有呢個情況。咁所以業界一直都同教育局去爭取點樣去令到嗰個情況可以舒緩呢。咁其實教育局都有去正視嘅。我哋曾經要求過，例如譬如會唔會係加速行呢個小班教學啊，咁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方式，我哋去爭取。咁而教育局都即係答應咗，會睇住每一區嘅情況，係區本咁去逐步盡快去行小班教學。咁呢度都會舒緩到一啲嘅情況咯。 嗯，政府嘅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小班教學，就話目標喺兩個學年之後，超過90%公營小學實施小班教學嘅。 啱、嗯、嘅，係係。 方向啱啦，你覺得目標做唔做到，或者其實爭幾遠咧？離呢個目標？ 如果個人口一路真係下跌嘅時候咧，咁呢個目標係應該會達到。所以見到既然我哋嘅即係都見到人口會一直落咧，咁我哋亦相信應該都會達到兩年去到90%，甚至乎再過一兩年係全面都有機會。 有冇需要再進一步加快咧？我見有啲傳媒統計就話東區就出年全區都已經推小班教學噶啦咁，不過就即係似乎其他區都未係做到咁樣啦。有冇需要再加快咧？ 其實加快咧，我哋同教育局傾過嘅，其實關鍵位就係嗰區如果全區變曬小班教學之後咧，有冇一個即係有冇一個空置嘅位咧係可以？令到嗰區嘅家長嘅小朋友咧係可以有位讀啊、 嗯， 但係如果嗰度變曬小班之後，反而係令到小朋友入唔到學咧，咁佢哋就唔會考慮嗰區做小班， 即可能會跨區啊嘛，令到 係、哦 okay、即係啦，所以盡可能佢就唔會咁樣做，佢一定要計翻嗰區嘅人口，即係可入讀嘅人口同埋嗰個轉小班之後嘅影響咯。 嗯 OK， 好，唔该晒陈淑仪校长同你倾到呢度先，好， 嗯，好啦。 陈淑仪校长系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亦都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海宏道校长嚟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对于呢一个自行分配学位嘅情况啦，小班教学嘅睇法啦，先讲到电费同埋天星小亮嘅情况，都欢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周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喂，早晨，你好啊。 你好啊，请讲。 我是赞成天星小轮加价的，因为天星小轮呢在香港已经是很耐历史的了。这种交通工具呢跟搭车不同咯，我们又可以看海景啦，吹海风啦，我觉得应该比它加价的。你看下电车都加了，电车现在都3元啦，咁如果真的你四个几人钱真的 不算贵咯。 嗯，有啲加咗去6個幾，甚至假日系8個幾，会唔会少咗客咧？反而加咗仲 咁，你电车3元都可以坐一个站啦。你如果同地铁嗰啲，地铁虽然系路长，咁但系有阵时你搭短程就咁过海，过海都10元啦，系嘛？ 嗯，即系同其他交通工具比，始终系平啲咁。 系啦，始终平啲，同埋真系佢有佢嘅特色嘛，可以睇海景、吹海风。 吓， 系有阵时，同埋都好适合长者用咯。呢啲交通工具，我觉得唔好话唔要咯。呢啲 OK， 好啊，唔该晒周女士，仲有胡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请讲。 系啊，我好赞成渡轮啦，同埋电车加价嘅。我虽然唔系长途客，咁我间唔中有阵时搭过去玩嘅话咧。我唔止入呢个价钱嘅，咁早嗰排我要入搭电车，我系用10元，我唔系话自己多钱，亦即系我觉得呢啲系需要支持嘅。而家几多年代啦，系咪先？人哋地铁啊，咩价钱啦，系咪先？成一下价格又出事喎，系咪先？咁我其实讲翻船啦，船佢嗰啲系嘟机啊，如果唔系我都会入钱会即是我自己的经济能力我都会不会以它的价钱入的。我是很支持这两家公司加价的。 你自己多不多搭电车和渡轮呢？ 如果我过去的话我都尽量会搭咯。车后咁样。 即是会不会没那么方便啊，你自己觉得。因为现在譬如港铁譬如东铁线可以直接过海的这样。 你翻工我需要用呢啲咯，如果我假期嘅话，我先至去用咯，系啊。 O K， 好啊，唔该晒胡女士，同你倾到呢度，都系赞成呢个小轮加价嘅情况嘅咁。嗱，关于电车嗰度补充少少啦，今年系6月加个价嘅，就6月11日起，12岁或者以上嘅人士，车费咧就由2.6加到系3元。有关于天星小轮要求啦、申请啦两条嘅专营航线咧，每程嘅票价咧系提高嘅情况、加价嘅情况。佢哋而家申请就系、加价嘅加幅咧系8%去到4.2%不等。1872311，1872311，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两间电力公司将会公布出年的电费安排。世界绿色组织行政总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受到国际市场能源价格波动、燃料费一直上升的影响，预计中电整体电费加幅超过10%+，港灯更加超过30%。行政总裁话，电费稳定基金按机制可以压低电费的加幅，但是如果动用相关储备，两电需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到信贷评级，因为公司已经垫资了几十亿购买燃料，从营运角度来看，对财政和现金流都有影响。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有成员话，无论电费加幅点样对基层都会构成压力，有劏房户面对滥收电费的问题，一旦加电费，业主自然会调高本身已经收贵了的电费。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7,899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2,145宗确诊同埋25,754宗无症状感染，新增2宗本土死亡个案，分别喺河南同埋四川。

飲食嘅咁。嗱呢一個嘅情況啦，個調查咧係點樣做啦，或者究竟呢一啲嘅家庭佢哋而家面對嘅問題係點樣咧？又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先啦嚇。電話旁邊咧有。电话旁边咧有圣雅各福群会扶贫服务高级经理吴文贤，早晨。 早晨啊，小乐文。 早晨，吴文贤，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一个嘅调查系首先系几时做啦？访问咗几多户嘅家庭啦，同埋点解会做呢一个嘅调查嘅咧？又 系 ，FICO 系圣雅各一个嘅食物援助嘅计划啦，咁由社创基金资助啦。咁其实我哋喺19年嘅时候咧，就开始委托香港大学同埋中文大学嗰边咧，去做一个全港性嘅调查咧，去了解翻即系低收入家庭对于粮食不安全嗰个情况嘅。咁其实呢个调查咧喺2021年3月至到2022年嘅8月期间咧，我哋系訪問咗全港1115户嘅低收入家庭，咁係根據翻即係聯合國嗰個糧食及農業組織定義嗰個嘅糧食不安全嗰個嘅題目啦，去問翻佢哋，咁發現咧，其實當中大概有 61.5% 嘅受訪家庭咧，係處於一個糧食不安全嘅狀態咯。 嗯，可唔可以解釋一下聯合國嘅定義何為糧食不安全？呢一個嘅定義點樣可以套用喺香港嘅情況咧？ 係，咁其實糧食不安糧食安全咧，其實係指所有人咧喺任何時候都可以能夠得到物質啦，社會同埋經濟上獲得一個充足、安全同埋富有營養嘅食物，以去滿足佢哋嘅營養需要之餘啦，咁其實咧都令到佢哋咧可以積極同埋健康地生活嘅。咁就住呢一個嘅定義啦，其實都會有6条問題會問翻我哋啲受訪者，其實佢哋過去嗰3个月有冇處於一啲嘅狀態，去從而去釐定佢哋係咪處於一個糧食不安全嘅情況嘅。 嗯，你哋計到條數超過60%嘅受訪嘅家庭啦，係屬於叫做糧食不安全。點睇呢個數字算唔算高呢？或者有冇一啲同其他發達國家或者發達嘅城市嘅比較呢？有呢個數可以。 其實如果喺香港咧，就冇乜做過依個嘅研究嘅，咁所以喺香港就好難做一個比較啦。咁但係喺外國嚟講咧，聽翻即係中大嗰、那個陳博士講翻咧，其實我哋香港嘅情況同普遍即係發展咗嘅國家咧係差唔多嘅嗰、那個數字。 我見到你哋從呢1000多户嘅低收入家庭就話超過60%係屬於糧食不安全啦，可唔可以具體講下佢哋喺香港面對咩情況咧？係真係冇嘢食，定係可能先你都講到話可能未必有一個充足嘅營養，營養都係其中一個指標嚟嘅。咁具體係點樣咧？ 其實咧就會包括咗問翻佢哋啦，過去3个月會唔會試過冇足夠嘅錢去買更多嘅食物啦，負擔唔到一啲均衡營養嘅飲食啦，咁有冇試過減少餐數啊？又或者其實係有冇試過即係感到飢餓而但係又冇得進食嘅？咁透過呢6条問題，我哋去訪問佢哋。咁正如頭先阿小樂文你講得啱，就係我哋呢個情況咧，其實喺香港普遍咧唔夠食嗰個情況就相對上少啲嘅。咁但係我哋都會發現咧，其實佢哋係營養嗰方面咧，都會係因為個經濟個問題啦，都令到佢哋嗰個困難會多咗咯，營養未必咁均勻咁樣咯。 嗯，佢哋係咪可能選擇即係如果收入低而佢可能縮減咗喺食物方面嘅開支，佢哋會點樣嘅咧？會揀啲乜嘢嘅食物導致可能營養係唔夠嘅咧？ 系，咁其实咧好多时佢哋因为个经济状况啦，咁佢哋都会节衣缩食，去即系去弥补翻其他嘅生活开支啦。咁其实佢哋可能会买一啲较为平啲嘅食物啦。咁但系因为可能佢哋未必知道啊，譬如讲紧肉类，其实好含好丰富嘅蛋白质，但系因为肉类嗰个价格都比较贵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透過我哋一啲嘅志願團體去派食物嘅時候咧，其實可以做一啲嘅營養嘅教育工作，令到佢哋咧知道啊，其實譬如豆腐 都是有同樣價值的蛋白質，令到他們那個營養那個吸收呢都可以做得好好的，但是那個食物的價格呢又會相對上便宜一點。 我見你們是不是都有了解到如果真的要達到一個溫飽水平，其實每個月這些低收入家庭要花多少錢，是不是有問到這一方面？ 是啊是啊，其實因為我哋都想了解翻，其實而家普遍喺我哋低收入家庭嗰個每月基本食物預算開支嗰度嗰個情況嘅。咁其實我哋睇翻咧，如果係去翻最基本温飽嗰個需要咧，一人家庭係平均大概3400元啦，二人家庭大概3780元咁，係啦。咁但係因為咧，其實食物除了飽肚之外呢，其實都會是可以提升返大家嘅社交需要㗎。咁所以呢，我哋都另外一條問題呢都會問返佢哋啊，其實如果想可以買多啲有營養嘅食物，同埋都顧及到佢哋社交需要嘅話，大概需要幾錢呢？如果一人家庭就食平均係4590啦，二人家庭就5260元啦。 這個就滿足埋嗰社交嘅需要啦。但我見你哋都比較到，譬如一二人家庭同埋多人嘅家庭咧，喺呢一個嘅食物方面使嘅錢啦，或者要滿足到呢個食物需求方面係有啲唔同嘅，係咪？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始终如果一二人家庭呢平时如果他们去买一些送菜啊，咁其实那个份量他们都好难去买太少。咁所以呢，其实同即是三四人家庭买那个份量呢可能都是差不多。咁虽然他们可以分开食的，咁但是其实每个月的开支都会是差不多啦。咁另外呢，其实如果譬如单身那些家庭呢，其实他可能一個人可能佢都唔會煮嘅，同埋可能我哋接觸好多低收入嘅家庭呢，尤其是單身嗰啲呢，可能佢係長工時嗰啲，咁佢哋呢會多數喺出面食飯，出面食飯大家都知而家可能係40-50元至少都要先可以一餐，咁所以嗰個基本嗰個食物預算呢都會相對上高啲嘅。 你哋做咗呢個調查攞到一啲數字個目的話，希望下一步係點樣呢？ 其實呢，我哋都會有幾個建議嘅。第一，我哋都係想即係喺成個食物援助業界裏面呢，我哋都可以提升到嗰個食物餐數服務更加多嘅人啦。第一。第二，其實因為我哋都見到糧食不安全嗰個情況都係較為高啊，都達60%。咁所以我哋都除咗提供多少少嘅食物資源俾佢哋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想改善佢哋嗰個營養同埋整體嗰個健康嘅。咁所以呢度我哋都會做多少少嘅公眾教育工作啦。咁第三咧，其實我哋都會睇翻喺出年咧，其實政府都會推出嗰個都市固體垃圾徵費嗰個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睇下會唔會嗰度咧可以鼓勵到一啲嘅食物嘅製造商啦，或者一啲食肆啦，可以捐出一啲好用未用係仲食得嘅食物俾一啲慈善團體，透過佢哋嘅手中咧轉發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幫到多少少嘅人咯。 OK， 好啊，唔該曬吳文賢，同你傾到呢度。吴文賢係聖雅各福群會扶貧服務高級經理嚟嘅，咁啊，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仲远，制作周伟业。 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多偏重于次于规范者，例如对于自闭症或者思觉失调等精神及心理范畴。心理学家都进行了很广泛的研究，虽然未能够完全了解他们的全部，但起码都有一个蓝图。但是对于优于规范者的心理状态研究，传统科学仍然似乎一无所知。近年心理学最热门的一个领域，由马丁·塞利格曼等心理学家领导研究的正向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他们的研究范畴就是优于规范者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研究心理的积极能量。 人类大命运之中亦提到这方面研究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作者提出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对生病的心灵了解得这么清楚呢？但是对正常强健心灵就没有一张科学地图。人类一心提升当下经济和政治制度需要的心灵能力，但是就忽略到其他的心灵能力，减低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例如人类发梦的能力，在书入面，作者提到一种能够控制梦中行动的梦，称为清醒梦， 清醒梦的专家表示，可以在梦的世界里面自由活动，甚至前往更高的存在层次，遇见来自其他世界的访客。但是现代世界认为做梦只是潜意识发出的讯息，在我们生活之中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 在一个追梦都可能被认为费时失事的社会当中，培养做梦的能力好像有些不切实际。而在弗洛伊德巨著《梦的解释》之后，梦的研究在传统心理学范畴中已经不被重视。其实心理学里面亦都有一个称为超心理的范畴 Parapsychology， 主要研究一系列的超自然现象，例如濒死经验、轮回、意念力等。明显这些都不是传统心理学所重视的范畴，亦都不是心理学课本内一个恒常的课题。这里不是要将心理学去神化，但是的确我们对这一方面的心灵发展认识极少。这个可能亦都是心理学为贡献人类发展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类大命运》，作者哈拉瑞，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早前就已经是开幕了。咁今届赛事呢主要就是在香港时间下午六点至到凌晨三点呢是开播的。嗱，过往呢都在一些酒吧啦会有一些市民呢是去特登落去是睇波啊。咁会唔会喺而家尤其是政府已经放宽咗酒吧啲防疫措施，例如解除咗营业时间限制呢一类呢，都会令到酒吧嘅生意是有一啲嘅上升呢会好啲呢？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世界杯期间对于酒吧业来讲是怎样的。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钱俊明，早晨。 早晨，大家好，主持好。 早晨，钱俊明，可不可以讲一下近排的生意点，尤其是世界杯开了之后。 可以、其实呢、世界杯开了当然的好过没有世界杯的时候就一定的了。但是呢都很老实说，因为呢昨天那场球呢有对我哋嚟讲咧，我哋觉得仲未够嘅，仲未够好嘅，因为始终咧，琴日咧，我哋见到咧嗰、那个人流啊，嗰方面啊，同生意嗰方面咧，系可能系只不过就系比我哋平常可能生意，我哋正常星期一啦，第二日要翻工，我哋可能酒吧生意一般嚟讲都系会比假期时期差啲嘅，可能得个五成嘅啫。咁而家有世界杯咧，我哋见到咧系多咗两成嘅。係啊，但係我哋預期啊嘅希望佢有三成啊，最少三成，甚至乎去到九成添，係啦。咁但係無可奈何，因為琴日場波我哋都知道就係屋企都有得睇嘅，即係如果屋企你有 Viu TV， 你都可以睇到，係啦。 即係未必係好， 今日個場波就好啲啦，係啦，冇得睇嘛。 即係都係視乎賽事啦。就暫時嚟講，譬如有啲時候都未必好合乎預期，但我想知訂台嘅情況點啊，多唔多？ 訂台好老實，訂台係有嘅。咁尤其是即係而家係多咗好多公司包場㗎，因為尤其是係你嗰啲乜嘢大，即係例如我哋啲決賽啊，或者嗰啲某幾多強啊，咁嗰啲咧就已經有公司包場㗎，一早嚟包，點可能講緊早一個禮拜前已經 confirm 咗包場，係啦，咁都好嘅，即係見到嗰個世界盃係真係帶動到，起碼啲公司真係講緊會 call 成八人走嚟包場咯。 暫時預計嗰個生意額係咪都可以藉住世界盃啦，係可以回復翻疫情之前咁咧？ 生意額我哋嗱好坦白講，我哋目標啊，係根本就係、你政府放寬咗嗰、那個營業時間啦、其實係咪都一定係會係，就算冇世界盃啊，即係之前係營業只能去到兩點嘅、我哋過去只係最多做七成生意。咁放寬咗營業時間，我哋根本估計我哋一定生意就係會比之前一定係多，估計都起碼多兩成三成㗎啦。咁你有咗世界盃之後，我哋覺得係理所當然地多三成係基本嘅。因为你想想、有世界杯带动之下，加埋仲要放宽个营业时间，咁仲有其他因素啦，包括旅发局个 wine and dine 啦，又推啲酒，即系推啲人去酒吧度饮 cocktail 啦。咁所以我哋觉得，基本上你话 起十一月到十二月期间，应该系多三成生意系，应该冇乜大问题嘅。 嗯嗯，之前有啲讲法就啊，会唔会疫情都改变咗啲市民啲习惯咧？譬如夜晚都少咗出街啊，宁愿留喺屋企，譬如睇波咁，会唔会观察到呢一个嘅情况？就算啊吓，有啲嘅即系防疫措施嘅放宽，或者有世界杯，都同过往往年即系往届比咧，系争一啲咁样咯。 有依、這个我哋睇得到系，当然有。系啦，如果唔系你谂下，琴日你正常嚟讲，就算你屋企有睇，啲人都拧我出嚟睇嘅。系、啦，我哋都觉得比往届嚟讲系少咗一成啦、啊。即系如果你话之前可能哇，都我哋都觉得有都可能有八成人你走翻睇啦，但系琴日可能得个七成人，系、我哋觉得系争啲啲嘅。咁 系咪真系同个消费习惯唔同有关咧？但系。 有啊，你实冇办法噶啦，你两年半疫情，你有啲人系已经转变咗嗰个习惯，所以而家咧，我哋最近我哋个会都推出咗嗰、那个，即系直头真系啦，再去更新个我哋嗰个 apps 啦，我哋有个叫酒吧地图嘅 apps 啦，我哋专登因为今次我哋而去即系好多用咗好多人力物力资源咧去就系将。update 翻所有有世界杯直播嘅酒吧，就可以透过咧嗰个酒吧地图可以睇得到，变咗方便啲市民咧就可以容易啲揾到边度有世界杯睇啊。 Okay. 但我哋之前冇呢样嘢嘅，咁所以我哋咧今时今日咧都会因为而家啲人个生活模式改变咗，我哋都希望做多一步，令到啲人更加方便揾到呢啲咁嘅场所。 Okay. 咁从而令到啲人多咗去酒吧咯。 嗯，除咗酒吧啦，或者嗱屋企睇啦，都仲有其他选择嘅，譬如喺部分嘅商场啦，有啲嘅食肆酒楼咧都有播世界杯嘅赛事嘅。同酒吧嚟讲，会唔会都造成一啲竞争咧？又？ 哦，咁又唔同下路喎，因为因为你其实都睇得到，因为始终咧去商场嗰啲咧又唔会好似我哋去酒吧咁样，喂拎住支杯酒啊，耶耶耶好啊，跟住成班人喺度讲得好大声咁，咁呢啲咧又唔同，我觉得商场嗰班人咧都唔系我哋去酒吧要嗰啲客，同埋我哋酒吧真系要消费嘅，大佬我哋真系要俾，起码如果咁你睇一场波，你都起码消费二三百蚊都冇走鸡啊，咁你商场嗰啲客好明显可能系喂可能攞杯可乐喺度望住电视饮成晚咁，又唔同下路。 嗯、另外我想问你嗰个播映权咧，赛事播映权系咪话今年嗰个直播费系贵咗？咁呢个有冇影响到啲酒吧决定买唔买？定系咪都根本要买噶啦？世界杯就 开头啲酒吧都唔系好想买噶，即系政府未宣布之前，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谂啊，真系真系好坦白讲，真系唔够一百间愿意买，因为觉得个性价比太低啊！你两点钟又话要关门，即系你十二点场波可能你未睇晒，要你走噶啦。但系自从政府放宽咗个政策之后咧，去到咧，喂，全晚你中意营业到几多点都得，咁一般酒吧都营业到凌晨五点噶啦。咁所以咧，又啲酒吧又调翻转，又好多又调翻转头，又话诶咁啊，我都栽翻啦咁样。所以而家嗰阵就有几百间酒吧有栽，但系都提翻啲市民啦。全香港1300间酒吧，佢只不过系可能讲紧系有200-300间酒吧系有世界杯直播。所以如果你哋惊摸错门钉的话咧，惊白行的话咧，都系去翻我哋协会嗰个 okay, okay. 酒吧地图嗰度，揾翻边度先有酒吧， 无、okay. 谓令到你哋白行一趟。 OK， 好啊，唔该晒钱俊明，同你倾到呢度。好啊，钱俊明就是香港酒吧业协会主席啦，讲到关于世界杯赛事期间，同我哋讲咗啲酒吧业嘅情况。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咧再同大家系见面啦，拜拜。